起好吗？有什么新闻可以当作笑话？回忆与我都不爱说话，偶尔我会想起他。谁里有一些牵挂，有些爱却不得不甜蜜，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想起他送的那些话，还说过一些撕心裂肺的情话，都已把幸福的筹码在人来人往的街头。现在好吗？可我没有能给你想要的回答，可是你一定要幸福啊。沿着 FM969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Oh. 草原上今生有无常， 守候你。

新鲜资讯，开启全新一天。Hello， 各位早上好，欢迎和雨阳一起进入到今天的资讯 update。首先关注今日头条。近日，证监会主席刘士余出席国新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刘士余在会上表示，从长远看，减少或暂停 IPO 效果并不好，将继续稳字当头，撸起袖子抓监管。针对小学入学年龄截止日一事，教育部日前回应称，根据义务教育法的相关规定，教育部不会统一规定具体入学年龄的截止日期。近日，一段撕不烂的紫菜是塑料薄膜做成的视频在网上流传。北京市食药监局表示，近三年北京抽检的紫菜样品中并未发现塑料紫菜，塑料薄膜做紫菜不靠谱。我国强纸强布最新行业标准公布，将于6月1号起全行业执行。新标准将为厂商生产产品流通、消费者判定产品质量提供重要的依据。浙江出台政务服务相关工作规定，明确群众和企业到政府办事最多跑一次。 请不要灰心，你也会有人妒忌，你仰望到太高，贬低的只有自己。别当失太早，旅游有太多先地，你记住你发肤会与你庆祝转机。啦啦啦，慰藉自己，开心的东西要专心记起。啦啦啦，爱护自己是地上拾到的真理。写这告白情书，用千言字作我的天书，自己都不爱，怎么相爱？怎么可给爱人好处？这千斤重情书，在夜阑尽处，如门前大树，没有他依靠，归家也不必结语。惜自己，开心的东西要专心记起。啦啦啦，爱护自己是地上拾到的真理。写这高贵情书，用千言字作我的天书，自己都不爱，怎么相爱？怎么可给爱人好处？这千斤重情书，在夜阑尽处，如门前大树，没有他依靠，归家也不必避雨。

生活的像周围人一样，眼前人给我最信任的依赖，但愿你被温柔对待。多少恍惚的时候，仿佛看见你在脑海串流，音乐中 用心体会，记录生活。微博让你我了解彼此的世界。九六九看微博。嗨，你好，九六九主播雨阳陪你一起刷新微博。人民网发表，升学季将至，近日的教育部办公厅印发文件中提到，就读小学一年级儿童的截止出生年月由省级教育行政部门根据法律规定和实际情况统筹确定，引发了广泛的关注。那其实呢，这条消息也就意味着对未来可能会改变小学入学年龄的要求。家长呢比较拥护，而学校老师呢大多有保留，对此你怎么看？来看网友评论。曼珠沙华说，小孩的学龄规定的这么死，感觉像流水线上的产品全部都得一个样啊。芝麻开花说，小孩子上学还是要划定一个年龄段，记得我们以前是三月份以前，后来又改为九月以前。个人认为其实以当年最后一天为年龄段最好，童年都可以上，不存在公平或不公平啊。其实这样也不能一刀切，达不到年龄有返校的记录吧。小孩子小半岁，接受和培育还没有完善，规定不为不定，主导地位也是抓住教学方案了，只是希望以后的教学制度能够更加完善。继续刷新微博。环球时报发表，四川宜宾23岁的小伙子黄俊给他82岁的爷爷一个特别的生日礼物，就是为他爷爷拍摄了一组时尚写真，让他的爷爷好好的帅了一回。那黄俊就说呢，爷爷开心的不得了，还说一辈子都没穿过这样的衣服呢。那对此啊，网友看过照片之后留言说啊，帅气老人的气场完全不输年轻的明星哦。继续来看网友评论。不迷人说，所以说找男朋友还是要找学摄影的。我叫吴婷婷说，感觉这种孝心很棒，陪着老人一起玩，老小老小嘛。哇哦，因为岁月赋予的皱纹是最深沉的沉淀呢，所以老爷子也能这么帅，希望老爷子健康长寿。爱生活，爱微博，我是主播雨阳，九六九主播陪你看微博，听听资讯，听听歌。

眨眼睛。我不能不看见你的大眼睛，我从来不明白你是什么。只与你相逢，从此不寂寞。 你的眼光似乎对我诉说， 好时光千万不要蹉跎。 不管你心里是否有过，我永远为你愿意宽过。 可以不知道你的名和姓，我不能不看见你的大眼睛。 I'm in love with you, I really love you. I'm in love with you, I really do. 资讯开启全新一天。 Hello，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经典九六九，欢迎和宇阳一起进入到今天的资讯 update。 首先关注今日头条。国家信息中心昨天发布中国大数据发展报告，首次对全国各省区市大数据发展水平做出了综合评价，北京、广东、上海、江苏和浙江位列第一梯队。近日教育部印发通知，明确提出小学入学年龄截止日将由各省根据法律规定和实际情况统筹确定，8月31号前满6周岁的儿童才能上小学的现状或将改变。国家林业局昨天消息，国内野生动植物非法交易发案数量下降，其中象牙非法交易案下降80%以上。我国率先采取临时禁止进口象牙及制品措施，并于今年年底前停止国内商业性象牙加工贸易。澳门高等教育辅助办公室昨天消息，今年逾300所内地高校面向华侨及港澳台地区招生，超过80%的国家重点高校参与。国家外汇管理局近期查处了一批外汇违法违规事件，深圳6家企业在外汇收支中涉嫌违法。此外，警方还查明了多家企业采用虚假单据、虚构贸易等手段逃汇。国家外汇管理局表示，今年将加强外汇市场的监管，严厉打击外汇的违法违规行为。

梦还是没人来爱，无人问津啊，真无奈。对面的女孩看过来，看过来，看过来。寂寞男孩情窦初开，需要你给我一点爱。爱爱，我左看右看，上看下看，原来每个女孩都不简单。我想了又想，猜了又猜，女孩们的心事啊真奇怪。我左看右看，上看下看，原来每个女孩都不简单。我想了又想，我猜了又猜，女孩们的心事啊真奇怪。 对于陈庆祥这个名字你或许会觉得很陌生，但是提起阿牛和他创作的这首《对面的女孩看过来》却肯定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只是很快乐，只是很简单，阿牛的民谣朴实的可爱，在当下这个浮躁的年代里，他这种简单直接的音乐才华更显得尤为珍贵。一缕阳光开启全新一天，今天九六九宇阳继续和你一起来听苏打绿《日光》。 心在梦境上，梦在清晨上，沉在川流上，流在船道上。残留的液体在稀薄中下世纪，游戏的念头在泡影中蔓延起，美好是因为挑战无私的天真，罪恶是因为克服背叛的恐惧。倒在幸福下，浮在狂热下，狂在出泪下，泪在白昼上。沉睡的音乐在玫瑰风中打起，无声的笛声在快乐道中苏醒。美丽是因为滞留昏迷的倦意，丑恶是因为无声梦境的失去。美好是因为克服美好的恐惧，美好是因为无视美好的失去。 想开，不愿再做等待的女人。

生的美丽。